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1969年的深秋，身穿着一套洗得略微发白的干部服的关路阳突然回到了家里。关路阳的回来使这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显得过分沉闷的家庭有了一次意外的节日气氛。乌云有一刻没有认出这个高大英俊、威风凛凛、目光中充满了机敏和自信的青年军官，他简直都让他认不出来了。乌云叫了一声，手中的锅铲失落在地上，他扑过去抱住儿子，而个头足足比他高出一头半的儿子却张开双臂把乌云整个抱了起来。母子俩在十月的阳光下像枫叶草那么快乐地转个不停。乌云高兴极了，他擦着脸上的泪水，把陆续接回家的孩子们哄开，让他们别缠着他们的大哥，让他们风尘仆仆的大哥坐下来喘口气儿。乌云手忙脚乱地在洗澡间里放了整整一池子水，从箱子里找出新毛巾，又把关山林的干净军装找出一套来。不用看他也知道，他的大儿子已经完全能够穿他丈夫的军装了。关路阳非常孝顺地听从母亲的安排，他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当乌云来来回回从儿子面前走过的时候，关路阳的目光中充满了柔情和温顺。吃饭的时候，路阳把第一筷子菜夹到了乌云的碗里，这使乌云差一点流出了泪水。关路阳亲热地搂住妈妈的肩头，给她讲一个又一个笑话，逗得乌云把勺子里的汤都洒到了身上。乌云说起他小时候调皮的事儿，关路阳则哈哈大笑，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乌云发现他太像他的父亲了，一头足一贫眉，简直就跟他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比他的父亲更加富有头脑和智慧，这一点乌云也看出来了。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乌云几乎不让自己离开儿子一步，他也同样这么要求陆阳。乌云看着他，他要痛痛快快地补偿一次母亲的饥渴。陆阳自然心领神会，他果然寸步不离地追随着母亲，像一只母鹿身后紧紧跟随着的年轻的麋鹿。只是有一点，陆阳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手枪和一个赭红色的牛皮公文包，包括他的母亲在内。即使在他进卫生间洗澡和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要把他们放在他随手可以够到的地方。这一点关山林不经意地察觉了。关山林对此十分满意。关山林在心里对自己说，儿子无疑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关山林对儿子的突然回来 表现出一种尽量克制的高兴。他没让自己脸上的神情流露出什么，只是当儿子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才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了片刻，冲着儿子点了点头。他的表情甚至有些太冷漠了。实际上，在整个白天的时间里，他都没有机会跟儿子接触。先是乌云，他把他的大儿子像个婴儿似的搂在怀里不放手，就差一点没有表现出对所有接近他大儿子的人那种强烈的妒忌了。接下来是那些孩子们，他们像一群蚂蚁似的把他们的大哥团团围住，簇拥着他从这间房子到另外一间房子，甚至簇拥着他去厕所。他们要看他的肌肉，要看他的枪，他们要他讲故事。对他带给他们的那些糖果，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他是不是打过仗，他会开坦克和飞机吗？关山林被冷落在一边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儿子的观察。他始终在观察着儿子，他发觉儿子成熟了，他的肌肉富有弹性和韧力，筋骨结实，眉宇间正气凛然。他站立或坐着都自然地保持着一种军人的标准，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底蕴十足，反应灵敏快捷。再一只手把小妹香月举到空中，逗得她咯咯大笑的时候，另一只手仍然急速地抓住躲在一边的襄阳朝他投来的飞镖。他有同情心，他在和每一个弟妹拥抱的时候，没有忘记躲在墙角的大弟弟惠阳。他把剥好的糖放进惠阳的嘴里让他吃，这个动作让关山林怦然心动。但是最让关山林满意的还不是这些，是陆阳对他的态度。吃晚饭的时候，陆阳给乌云夹了菜，但是他没有给关山林夹。他知道他的父亲不需要这种太富温情的动作。晚上他们父子俩坐在关山林的房间里谈话，关山林夹在书里的红蓝铅笔掉到地上了，关山林勾着身子在地上找，他够了一下那支铅笔，笔离他稍远了一点，他伸长了手臂把笔抓在手中，直起腰来。在这个过程中，关陆阳一直坐在那儿没动，没有去帮助他的父亲。他似乎对他的父亲识笔这个细节毫不在意，因为他的父亲还没有老的需要人帮助。父子俩实际上是在识笔这个动作中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沟通。关山林心里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感激。关陆阳在1969年秋天刚刚由排级提升为连职，并调到了总参所属的一个机关工作。关山林对儿子优秀军人的素质是丝毫不怀疑的，他知道儿子是最好的军人，但是对儿子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提升仍然感到一种吃惊。关山林在儿子面前没有表露出这种吃惊，甚至他也不去打听儿子新调任的那个部门的情况。儿子做的是什么工作？凭直觉，他知道儿子供职的部门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儿子佩戴的是一支警卫型的59式连发手枪，即便是在与自己谈话时也须臾不离身。他闭口不谈自己的工作，他只告诉父亲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这一切都说明儿子成熟了，成熟的儿子在受着重用。于是秋天的晚上，父子俩走出房间到院子里散步。他们差不多一般高，身材同样魁梧，步伐同样有力。金龙菊在夜晚传送着暗暗的芬芳，大团大团的美人蕉静静地匍匐在院子的角落，像内热外冷的火把，轻轻的一口气就能将这些火把吹燃。几星流萤从他们脸前飞过的时候，他们都久久地沉默着。关鲁阳在黑暗中打量着父亲，他发觉父亲老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关鲁阳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属于衰老这个词，他是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的充满活力呀！当他站立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天空一下子变得低矮；当他大步向前跨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地球都在震颤；当他哈哈大笑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受到了感染。这才是父亲，这才是他的父亲。关鲁阳崇拜他的父亲，就像崇拜太阳一样崇拜他。他迷恋他日日新鲜的光明和热能，迷恋那种永不停息的升腾。甚至在关鲁阳心里还埋藏着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在他少年时期就滋生了的。关鲁阳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和父亲比试一下掰手腕，他们各据一方，彼此伸出手来从容握住，他们的脸色平静地盯着对方的眸子，无需口令。他们开始用力，用力再用力，他们的指关节咔嚓作响，他们全身的骨头咔嚓作响，支撑着他们那两只手的石桌轰然坍塌，化作沉默。但是他们的手没有松开，他们的手不会松开，他们仍然牢不可分地焊接在一起，较劲儿，整个地球都在他们的较劲儿中咔嚓作响。这是关鲁阳少年时的一个梦，他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资格向父亲伸出手去，他没有资格。现在他行了，现在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了，他有了这个资格，他可以向父亲伸出他的手去了。可是父亲却老了。对于离家三年的关鲁阳来说，这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不近情理，但是它却是事实。父亲鬓角上的白发使关鲁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和伤害。有一刹那，关鲁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想接受那些该死的白发，他只想没有任何障碍地向父亲伸出手去。但是父亲老了，猪妈养的那只名叫上尉的猫，在黑暗中从他们的脚边穿过的时候，父亲犹豫了一下。勤务员李布在他们身后招呼首长接电话的时候，父亲又犹豫了一下。父亲这是怎么了？他真的老了吗？金龙菊的暗香在整个夜晚都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关山林在接电话之后，父子俩又继续他们的散步。这回他们走得很远，一直走到围墙边。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城市的高处， 山城重庆的夜景暧昧而不真实。1969年的秋天，重庆的大多数地区仍处在灯火管制阶段，整个下半部都是黑黢黢的一片死寂，偶尔有亮着夜间行驶灯的车辆惊慌失措地从他们脚下驶过，灯光被山风吹得忽明忽暗，远处有零星的枪声。嘉陵江灰灰白白地卧在那里，没有船的灯火，你无法弄清它仍旧在流淌，还是已经死去了。父子俩站在那里，有一刻他们都看到了一颗流星，流星从东边的最黑几中出现，摇摇晃晃飞到他们头顶上，似乎是在迟疑了一下，然后下决心迅速地划过夜空，朝西边坠落下去。关山林开口打破沉寂，他说：“ 北边一直在吃紧是吗？”“ 嗯。”关路阳没有问父亲是打哪儿探听到的这个消息。父亲是个军人，即使他已经失去了军职，但他还是军人。一个好军人，哪怕只靠鼻子，也能闻出硝烟味来。停了一会儿，关山林又说：“ 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啊？”“ 在北线和西线，他们一共有124个步兵师，全是一流装备。”“ 我们呢？”“ 一线上有36个野战师，还有一些边防部队。你知道，我们的装备很糟糕。”关山林沉默了一会儿。关路阳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他不该提到装备。父亲干了11年军事工业，他和他们曾经是伙伴又是对手。你提彼此装备的优劣，无疑是在责备他。关路阳在黑暗中看了一眼父亲，他发现父亲这个时候正把目光对着北边。关路阳看不见他的眼神，但他能够觉得他那样子有一种恶报似的渴望和关注。关山林站在那里默默无声地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问儿子：“ 你说要打起来，我们能赢吗？” 关路阳迟疑了一会儿：“我们不会输。”关路阳极谨慎地选择了这个字眼儿。作为军人，他无权盲目乐观，作为儿子，他又不能伤害父亲，这个字眼儿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关山林却根本没有留心儿子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他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 这一仗我是没有希望了。” 说完这句话，关山林把身子再度转过去，面向北方，在黑夜中肃然遥望。关路阳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情，他觉得鼻子瑟瑟地发酸。他站在那边无言以对，好久好久之后，他才轻轻地说：“爸，我们回去吧，天冷了。”关路阳在家里只待了10天，10天之后他就返回部队去了。临走的时候，关路阳挨个的跟弟弟妹妹告别，他跟他们告别的方式是拍他们的脸蛋儿， 这时乌云想起小时候大哥八腿儿对他也是这样的。关鲁阳像待家人那样谢了猪妈，他说猪妈烧的红烧肘子非常好吃，因为这道菜他简直就不想走了。他像对待另一个亲兄弟一样，在礼部的肩头重重地拍了一下。他说他会给礼部寄回一大包山东台县的大蒜。他知道那种大蒜的魔衣是一种最上乘的敌魔。他朝乌云走去，他把母亲拥住，轻轻地一用力把母亲抱了起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俩就以这种方式站在那里。关鲁阳在乌云的耳边小声地说，妈妈你要保重。然后他把乌云放下来，松开了手臂。乌云掩饰着去为儿子整理风纪扣，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古今中外所有军人的母亲或者妻子都做过这个动作。关鲁阳当然用不着母亲来整理，他的服装严整一丝不苟，但是他不动，就那么笔直地站立着，任母亲把他轻轻地摸索了一遍。现在他跟所有人的告别都完成了，他转过身去面对关山林。关山林站在台阶上，下颌微扬，目光平静。关鲁阳朝父亲走过去，他在离父亲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他看着父亲，那天有风，院子里所有的植物的叶枝都在摇曳着，显得匆匆忙忙的，恍惚之间有如千军万马在穿梭奔跑。这就让那两个彼此相望的兵有了一种雕塑的感觉，有了一种永恒关照的感觉。不知道过了多久，关鲁阳像一个士兵似的开口对父亲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出发吗？关山林则像一个指挥官，点了点头，严肃地说，好好干。关鲁阳还有一句话想说，他差一点就大声地说了出来。他想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能够和你掰掰手腕吗？可是这句话在他嘴边停住了，他没有说，把他咽了回去。他挺起了胸，啪的一个立正，朝关山林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然后放下手臂，转身迈着沉稳有力的步子离开了台阶，大步地走出了院子。没有人送行，全家人都站在院子里目送着关鲁阳高大的身躯消失在大门外。关鲁阳始终没有回头，而他们也始终没有动一下。这是一种默契，一种职业军人家庭的默契，一种近似于残酷的默契。乌云太熟悉这种默契了，如果不算上他跟关山林新婚分别的话，他还记得在大凌河边的那个黎明，他还记得在沈阳关山林伤愈归队时的那个雪地，他还记得在武汉关山林大发脾气的那个早晨。军人以一种固执的偏见对待分别，他们反感送行这种方式，他们甚至反感家庭这种方式。无论出发或是战斗，无论生或是死，他们期待的都是一种从容不迫，一种征伐天涯若闲庭信步。 而所有的叮咛和泪水只能使他们的腿上缠裹上歉意。乌云有一段时间怀疑那是不是军人特有的忌讳，但后来他接受了这种方式。当他接受这种方式之后，他就体验到了另外一种感受，那是自信、坚强和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常为出征人壮行的家人，他在每一次都能百倍笃信他凯旋而归，就像他只去后院的小河边提一桶水，或是去村前集镇的铁匠铺里取一柄加钢的锄头，用不着惊扎。他前脚出去，后脚就会回来的。现在乌云就是以这样的心理目送着他的大儿子走出了他的视线。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老大关路阳走后不到两个月，冬季征兵开始了。15岁的老三关京阳被54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看中，作为文艺兵招进了部队。先是一男一女两个军人到了学校，他们考核了学校推荐的几十个孩子，从唱歌跳舞到检查肌肉骨骼，考核得十分挑剔。关京阳走进考场的时候，两个严肃的考官不由得会心地相视一笑，这孩子生得太清秀太水灵了，简直就像一个俊俏的女孩子，连他脸红的样子都像。他们先让关京阳跳一个舞，跳个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或者跳个北京的金山上。如果这些不会，可以随便摆两个动作都行。比如说亚克西这个动作你会吧？京阳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他很秀气地说，那我就跳一段红色娘子军，就是红长青就义那一段，你们能够帮我哼下曲子吗？他说这话的时候红了一下脸。他们点了点头，他们当然能。他们当中有一个就是前任的吴琼花。他们开始哼，京阳开始跳。他吸腿展臂大胯，他一开始跳他们就不笑了，他跳得太棒了，他的动作表情几乎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专业芭蕾训练。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当他跳完那段舞之后，他们发现他大大的眼睛中竟溢满了泪水。他们被京阳的舞蹈天赋征服了。他们又说，你能再唱首歌吗？能唱首歌给我们听听吗？关京阳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你们想听哪首？这回他们震惊了，你瞧他是怎么说的，你们想听哪首？想听哪首，也就是说只要想听他都能唱。那就唱一首颂歌吧，胡松华唱的那首，听嗓音你能够上去。关金阳点点头开始唱了，他一开口就把他们迷住了，他的嗓子好极了，他是那种极富魅力的抒情高音，他在嗨C上能让自己像只云雀似的直插云霄，让他的歌喉在那里久久地环绕。他们给他鼓掌，拼命地鼓掌，完全忘记了自己考官的身份。他们让京阳唱乌苏里船歌或者唱二郎山，京阳唱了不是一曲而是两曲，但是他们还没有听够，现在他们可知道他能唱什么了，他们想知道他能不能唱俄罗斯民歌，不是苏修的歌，是俄罗斯民歌。当然这个他也能，那就给他们唱一首顿河我亲爱的母亲吧。京阳站在那里丁步侧身， 微收下颌，双手交握，他那样子就像一个真正的顿河的儿子。他们被他的歌声，被他的抒情陶醉了，很久以后他们才睁开眼睛。他们问他，这首歌谁教你的？ 我妈妈。 你妈妈是干什么的？是艺术家吗？ 不，她不是艺术家，但是她比歌唱演员唱得更好。 这一下他们才算真正找到原因了，一只雌百灵生下了一只小百灵。母亲告诉她用什么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这就是原因。好了，现在他们用不着再考核下去了。他们没有像对待别的孩子那样对他说，你可以走了，而是微笑地对他说，再见。当敬仰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关敬仰。他们在那三个字下面用红笔重重地划了三道横杠。关山林对敬仰当文艺兵这件事儿丝毫不感兴趣，他毫不掩饰对文艺兵的不屑一顾。他说，当兵为什么呀？当兵为打仗。当兵靠什么？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兵，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仗是靠蹦蹦跳跳拉拉胡琴唱唱歌打下来的。倒是乌云帮着招兵的说了话。乌云说，战争年代也不是没有宣传队，什么时候都有。辽沈战役的时候你忘了，那些宣传队的人站在路边打着快板唱，同志们往前走，前面就是张家口，是英雄是好汉，战斗打响比比看，这个我都还记得呢，你怎么就忘了呢？关山林望着天花板干巴巴地说， 嘿嘿，我忘了，我不记得这种事儿。 你不是不记得，你是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谁说我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啊？我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未必，我还是唯心主义不成？扯淡。 你要是承认你是唯物主义，你就得承认事实。你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啊？ 谁说我不承认事实？你把事实拿出来。 事实就是宣传队也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战斗队伍，有本事你就得承认这点儿。 战斗队伍就是战斗队伍，承认这一点就承认这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 既然你承认了，你就应该让金阳去宣传队。 嘿，去就去吧，我倒要看看他整天在女孩子堆里蹦啊跳啊，能跳出个什么名堂来。 关敬仰第二天穿上了军装离开了家，当上了一名文艺兵。关敬仰虽说离开了家，但是离家并不远，54军军部在鹅岭公园路，离干休所所在的大平路只有三站地，他实际上是在家门口当兵。关敬仰被分到学员队，跟他一起招进宣传队的还有17、18个兵，年龄都差不多。他们经过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新兵操练，后来军首长说，算了，我又不是要他们去走正步，我要他们唱歌跳舞，搞那些八股文干什么？这样他们就回到了宣传队，开始了正规的艺术训练。关敬仰的艺术天赋很出色，他被任命为学员队的副队长，但是 他太腼腆，太不爱出众，他心肠柔弱。副队长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完全帮不上队长的忙。队领导找他谈过几次话，他也不吭声，只是低着头坐在那里。队领导恨铁不成钢，只好把他撤了，另换了一个，这样反而帮了他。他是个喜欢静处的孩子，除了练功、政治思想学习之外，他总喜欢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看书。他看的多是一些文艺书，他一边看着那些书，一边默默地流泪。他的感情太丰富，太脆弱了，他老是把蚊帐放下来，掖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人躺在里面呆呆的遐想。学院队的小女兵们都很喜欢他，总爱来找他说话，他们总能找出很多的借口。在他当学员队副队长的时候，他们可以找他汇报思想，谈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一般的情况下，景阳总是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安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赞同的话或者不赞同的话。在他不当学员队副队长的时候，小女兵们也可以来找他，要他去看看他们的腰下的合不合标准，一字劈的直不直。他不是队里的尖子吗？他当然有资格指导他们。他确实也尽量这么做，他对他们的请求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满足，他总是累得满头大汗。这样花枝招展、天真烂漫的小女兵们就能争着给他拿来自己的毛巾擦汗，端着自己的杯子让他喝口水。他们全都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人长得俊气清秀，不仅仅因为他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不仅仅因为他性格温柔安静如兔，还因为他会讲故事，会背诗。他会讲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编的，你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到他们。景阳能随着自己的想象让那些故事任意的发展，故事里大多有一两个美好的人物，他们几乎与世隔绝，更多的时候故事有一个悲剧的结尾。在春天或夏天的傍晚，那些小女兵们搬来小板凳，在宣传队宿舍旁边的那块草地上围着他团团坐拢，听他讲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双眼朦胧，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飞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所有开端、发展和结局全都随着一个不在躯壳中的灵魂心驰神往着。小女兵们听她的故事，她们手托着腮，美丽的大眼睛痴迷地盯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她的嘴多好看呢、啊、她的线条那么的柔和，就像一朵娇艳的豆蔻。他花瓣似的吸动着，流淌出那些动人的故事。小女兵们全都为他和他们流下了少女的泪水。关京阳还会背诗，背歌德、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海伦。我受尽了赞扬和毁谤，刚从海滨登岸来到这方，我还感到水背高拱、风涛颠荡，化险为夷多亏的海神的思光。谢东风帮助我一番力量，从佛利基平原回到海湾故乡。关京阳站在那里，背着手，挺着胸， 不是大声的，而是轻轻的念着他的诗。关敬阳的记忆力好极了，仿佛那些诗全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这个时候，他的听众们就会热烈地为他鼓掌，而鼓得最卖劲儿的则是小女兵季杰。季杰比关敬阳小一岁，一张还没有长开的娃娃脸十分可爱，小鼻子小嘴儿，外加一对小辫儿，更使他像个孩子。季杰的父亲是前中央乐团的弦乐演奏员，文革期间回家养病，他的母亲是重庆乐团的小提琴手。季杰在他父亲和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弹一手好琵琶。他是作为乐队演奏员招进宣传队来的。季杰天性快乐好动，小女兵中顶属他最爱来找关敬阳。他蹦蹦跳跳的来到男兵宿舍，人够不着就踮着脚尖朝窗户里喊：关敬阳，关敬阳，你快来，他们叫你去看他们把杆。有一回，关敬阳和季杰开了一个玩笑。关敬阳说：季杰，今天什么天气？季杰抬头看看天，犹豫地说：不知道，阴转晴吧，没听早上预报。干嘛？你不是叫季杰吗？没听预报，你也该知道啊。季杰睁着眼睛看着关敬阳，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明白过来之后就哭了。关敬阳吓坏了，连忙去哄他劝他，不知费了多大劲儿才把他哄住。季杰狠狠地咬牙说：谁叫你拿人家开玩笑，你拿人家开玩笑，人家就哭给你看。关敬阳双腿发软地说：我再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再也不敢了。过了几天，季杰找关敬阳谈话。季杰把关敬阳约到琴房，那里没有别人。季杰没有说话，先就哭了。关敬阳吓了一跳。关敬阳说：季杰，你怎么了？这回我可没拿你开玩笑啊。季杰一边哭一边说：谁叫你不拿人家开玩笑来着，你不拿人家开玩笑，人家就哭给你看。关敬阳这回明白过来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哎，不让开玩笑的是你，不让不开玩笑的也是你，你这个样子让我拿你怎么办才好呢？关敬阳在学院队待了半年的时间，那是一整个冬天和一整个春天的时间。到夏天的时候，学院队解散，除了少数几个学员兵被几个师的宣传队要走之外，学院队的那些男女少年兵们大都分到了军部宣传队。这是关敬阳盼望已久的事。谁也没有留意，少年关敬阳的心早在夏天到来之前就偷偷地飞往宣传队了。那里有一个让关敬阳敬佩和仰慕的人，他叫于兴吾，比关敬阳大两岁，是舞蹈队的女主角，宣传队演白毛女她是喜儿，演红色娘子军她是吴琼华。总之他是舞蹈队的台柱子，他人长得很美，身材苗条，脸蛋迷人，嗓音甜润。关敬阳看过他演的一场白毛女，他被舞台上一袭白衫一头银丝的他迷住了，他的一颗心被舞台上的他扮演的形象碾碎了。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始终暗地里注意于兴吾。于兴吾曾经为他们辅导过舞蹈基本功训练，他手把手地教他们，他蹲在软垫边护着他们翻小翻，他做了一个漂亮的 倒提紫金冠的芭蕾动作给他们看。他告诉他们，舞蹈是形意情的完美结合。比如喜儿从山神庙逃回山洞那场独舞，他示范着，脸上渗透似的流露出阴郁的悲怆的神色，那是一种高贵的气质。关京阳的心被他那种高贵的气质刺痛了，收缩成一团。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忘记他的样子。可惜的是，他们不能经常见面。宣传队和学员队不住在一起，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操场，宣传队又有很多演出任务。关京阳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见到他一次。有一段时间，关京阳很忧郁，不大开口说话，更不讲故事，就连季节来找他，他也打不起精神来应酬，整天躺在蚊帐里，情绪低落地翻着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来关京阳听说宣传队下部队演出回来了，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他打定主意要去找雨星武，也许跟他说一句话，也许什么也不说，反正关京阳想去找他。他真的去了，他看到了雨星武。雨星武在水池边洗衣服，在洗一套军装外套，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衫，一件白色的衬衫。那件白色的衬衫雪白雪白的。关京阳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洗它。于兴武把衣袖卷到手肘上，手臂光滑圆润，透着细瓷似的光泽。他用力地揉着衣服，揉到肥皂泡溢了满满一盆。关京阳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脖颈处。他鼓足勇气走上前去，他说：“我能给你帮帮忙吗？”于兴武听到有人说话，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脸来看着他。一绺散乱的长发从于兴武的眉心垂挂下来。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他的嗓音好听极了，清亮清亮的像百灵。关京阳说：“是的。”他有些心慌意乱，差一点就跑开了。你是谁？是俱乐部来的新兵吗？关京阳愣住了，他不可能不认识他。他不是给他们做过舞蹈基本功辅导吗？于是他说：“我叫关京阳，我是学员队的。”哦，学员队的。于兴武好看的大眼睛流露出迷惑来。哦，我想想，对了，我好像是见过你，我想起来了，你是跳红长青的那个小兵，对吧？于兴武的眸子一亮，他真的想起来了，他冲他灿然一笑。可是关京阳却生气了，他简直太目中无人了，他只记得那个跳红长青的小兵，却不记得他。难道他不是舞蹈队学员中最出色的学员吗？难道他在他眼睛里仅仅是一个剧中的人物吗？关京阳扭身就走，连头也没有回一下，留下于兴武一个人在哗哗作响的水龙头边摸不着头脑。在整个冬天和春天，关京阳再也没有越过操场到宣传队的驻地去。他当然会去的，但不是作为一个想讨好女主角的小兵，而是作为宣传队的正式的一员。他会让那个叫于兴武的女兵看到，她不是什么你是谁， 不是什么俱乐部的新兵，他是他，他就是他。现在，他在夏天到来的时候，等到了这个机会，关景阳会做给他看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西平，感谢各位收听。